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刚才还叽叽喳喳的学生陷入了集体的呆滞中，咬着吸管的罗西猛地滞住，就连展燕朝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。霹雳之声炸响，而已单膝跪地的纪作山机甲抬起头来，白色的木灯瞬时间转为鲜红的战斗模式。不等那台笨重的机甲做出任何反应，纪作山便纵身压制上来，重拳落下，金铁交加之声铿然入耳，震得身在机甲中的人耳鸣不止。而机甲中的纪作山却是面无表情，引拳挥击，一记自下而上的拳头硬生生将那人的显像屏震出了花影。倒地的人也非是草包，挨了两下揍，疼痛眩晕之余竟还能做出反应。他启动了机甲的背推器，试图从纪作山手下横向移出，孰料他移出不到三米便再也无法寸移分毫，他被纪作山擒住了脚腕。 不妙！ 眼看着纪作山要故技重施，将他再次摔落地面，身已到半空中的人再不顾忌什么，左手大拇指往下一摁，他的左手腕部铠甲咔嚓一声翻开，一套微型脉冲枪赫然对准了纪作山的机甲。右手握住对方机甲脚踝，纪作山想也不想，伸出左手以掌心强打。那人信心满满，他这脉冲枪是和机甲一起制造的，威力能穿透四级钢制造的机甲。他身上这套盔甲是四级钢，而纪作山身上的机甲他打眼一看也不过是普通的三级钢。脉冲枪每发射一弹就需要三分钟的蓄能，幸亏他在刚才从准备室里开出机甲时就已经开启了脉冲枪，准备再把纪作山打至落花流水后轰烂他机甲的脑袋。虽然现在就派上用场，与他的预期截然不同，但他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呀？等着被轰烂手掌吧！尖锐的脉冲光流轰鸣着冲入纪作山机甲左手，却并未发生那人预想之中的爆炸。 怎么会？ 就连纪作山的动作都出现了一瞬的微滞，但很快纪作山收拢的左手掌心就重新张了开来，一团脉冲磁流在他左掌掌心里徐徐流转，像是被驯服的野兽。那人倒吸一口凉气， 该死，居然是驯龙盾。 不待他意识到情况要糟，纪作山便将掌心对准了他的脑袋，轰然一声，那颗笨重的头颅被脉冲瞬间射了个对穿，头部受创，几项机甲功能失灵。那人正惊惧交加时，纪作山已将他再次面朝下摔落地面，一肘击残了他还在运转中的推进器，同时将他右腿机甲朝后翻折过来，发力一拧，那脆弱关节处受创，竟叮铃咣啷地蹦出了零件来。那人隐约猜到纪作山要做什么了，刚要喊叫，便被近距离袭来的一股精纯精神力逼得不受控地惨叫出声。 这是什么东西？是纪作山体内的精神力。 以前纪作山不喜欢太过招摇，从不把强盛的精神力拿出来轻易使人，他哪怕想要使人也过不去展燕朝那关。展燕朝不许他跟别人格斗，只许和他打，在展燕朝面前他总怕动手太甚伤了他，每次都是点到为止而已。纪作山向来不是野心勃勃的人，他关心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，比如弟妹，比如展燕朝。现在是纪作山第一次试图去寻找自己的极限， 压倒性的精神力对任何生物来说都是可怕的，那是一股叫人本能屈服、畏怕乃至于恐惧的力量。不只是眼前人，就连与季作山共生的池小池都被那股强悍的精神力逼得头疼起来，但还不及疼痛感蔓延开来，冥冥中似乎有一双手轻轻拢住他的耳朵，把一切不适感都隔绝在外。池小池以为是自己适应了，但在他看不到的地方，061潜入数据海中，以庞杂的数据做墙，为属于池小池的那部分精神能量搭了一重密不透风的防护堡垒。那团精神能量从躁乱不安中安静下来后，左顾右盼，像是一只不安分的仓鼠。061失效，他将自己融入堡垒之中，用自己的精神能量轻戳了戳仓鼠的脸颊。 你呀、啊， 季作山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，但他并没有停手，因为季作山还没有触摸到他的极限。眼前的这具钢甲就成了他最好的试炼物，精神力将他的肉体极限呈几何倍数向上推去，撕纸箱子似的扯开了机甲的背甲，那人已经要被吓疯了。 季作山，你别拆！ 机甲强度70%。 季作山，你别他妈打了，听见没有？ 机甲强度55%。 你别打了，我认输。 机甲强度30%。 你他妈疯了！ 机甲强度9%。他被从破损不堪的舱内强硬扯出时，整个人的精神在巨大的视觉冲击与精神力压制下几近崩溃。机甲强度0%。机甲破碎一地，胳膊与腿部各自散落。在剧烈的耳鸣声中，他听到了季作山冷淡的声音。 我说了，你跟我打，不如穿着机甲直接从楼上跳下去。 且不提压倒性的精神力冲击，单是眼睁睁看着铜骨钢皮被快快拆落，就已经是极为恐怖的精神刺激了。那人浑身发软，被放在格斗室的地上径直滑跪了下去，双目呆滞地抬头看向季作山。在2米高的深蓝机甲面前，他弱小的不堪一击。池小池没再理会他，转身朝向瞠目结舌的罗西，将手放在胸口位置，俯身轻行一礼。直起身来后，身体里的季作山忙不迭地问池小池： 池先生，这个要赔吗？ 从狂暴的战斗模式中走出，季作山看着一地七零八落的机甲，有点傻。 赔？什么都赔？那等你以后出门打仗记得多揣点钱，打坏一个虫族记得留一笔医药费。还赔不赔了？ 不赔了。 池小池操纵机甲跨过一地零碎回了准备室。低微的出身和近2年的欧米伽生活让季作山始终有自己低人一等的错觉。今天以前他或许还是，但从今天开始，没有人再有脸指着季作山的鼻子说你这个人生。格斗室外早已经炸了营，他们见过在格斗中的机甲损坏，却没见过这种把机甲直接手撕开来的操作。罗西呆愣半晌后抬步往准备室走去，路过展燕朝身边时还不忘向他点头致意。 用这么高规格的人生，展二少真是大手笔。 言下之意是，你配得上吗？展燕朝脸色微微发青，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小季有这么大的能耐。其实他也根本就没有真正关心过，在他看来自己已经够强悍了，拿来保护季作山是够够的，小季强不强并不重要，做他的欧米伽才重要。然而扪心自问，哪怕使用自己的专用机， 展彦朝也没有办法把四级刚制造的机甲破坏到这种程度。以前他从不愿波冗去想一想季作山的感受，只觉得小季真好用，抱在怀里真暖和，亲起来嘴唇真软。而今天看到季作山的表现，展彦朝向来直来直去的头脑里隐隐绰绰的多了一个想法，如果小季真的这么强悍的话。下一秒他的脸色竟由阴转了晴，没跟罗西多计较，先于他大步冲向了准备室。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 Thank you.